怪谈之稻草。上集讲到，第日师生两个人呢带着简单的行李和话具，就来到百里之外的茅契村。杨僧想在一条村转下，他满腹疑惑，沿着这条小溪一路行到河边。他踎在河边，用手轻轻地撩着水，突然之间他觉得自己整个好像有点头晕发发声。他本能想起身，但是脚一滑，嘣一声，竟然整个跌入河里面。杨僧惊，在水里呢搏命乒乓咁挣扎，大声叫救命！ 救命！我唔识游水噶，救命啊！救！ 钟泽听到杨僧喺度叫救命，即刻跑到河边，冲一声跳入水，将杨僧啊救翻上嚟。 啊，姑娘仔啊，咁啦，我屋企啊点着个炉，你喺我屋企里边咧烤下啲衫先啦，如果唔系冻死你啊！ 咚咚咚！当当当，原来是嘉明老师过咗嚟。 阿曾，阿曾，你发生咗咩事？做咩跌咗落水嘅？ 老师，我见到我自己画嗰啲石屋啊、草坪啊，仲有牛屋添啊。 系咪村西阿宅屋企啊？ 啊，系啊系啊，你又知嘅？ 喺五年前。阿泽的老婆失踪了，村里面的人都怀疑是阿泽杀了他，一直都找不到条尸。他被人关进监仓几年，又放出来。 真觉得成身都冰冷，瞓喺床上边冚住棉胎，想象住照片里面嗰个女人同自己油画当中嗰个女人，杨真个心跳得越嚟越急。隔一阵，佢实在忍唔住，佢翻身落咗床，再次向阿钟泽个屋企行咗过去。钟泽唔喺屋企，杨真轻轻按开窗房。一睇，嗱，里面咧系一间柴棚，放住一啲就快生锈嘅农具，旁边咧有一大堆嘅稻草。杨真踎低，一路撩住嗰啲稻草，个心谂呢啲稻草咪就系佢画里面嗰啲稻草。嗰啲沙哑嘅声音又再次响起，杨真即刻用手揞住自己耳仔。就喺呢个时候，仓房门被推开咗，钟泽企喺门口，惊讶咁望住杨真。杨真企咗起身，即刻口窒窒咁问： 今日真系好多谢你救翻我啊！嗱，件衫还翻俾你啊！ 阿钟泽接过啲衫就讲： 听日是我老婆失踪五年的日子，如果她真的不在这里，那听日就是她的祭奠日了。 杨真呆呆地望着她，她觉得这个男人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。突然间，杨真块面慢慢变得有点红润，跟着忍不住开口就话： 我是回来找你的。 个男人吓得一跳，个表情很怪异。而杨真讲完呢番话之后，唔知点解自己打到个冷震，跟住就冲到出去。第二日，杨真跟住老师嘉明喺山里面作画，成日佢都心神不定，好似越嚟越冇办法控制自己咁。就快天黑啦，嘉明老师睇一睇杨真嗰啲画，好唔满意，就讲： 阿真，我同你讲咗好多次， 我哋今次嚟茅溪村，我系想你嘅画画水平得到最高嘅发挥，然之后代表我哋学校去参加油画类嘅大赛。你知唔知啊？凭你而家嘅实力，一定可以攞奖嘅。但系关键系你唔可以画埋晒啲咁样嘅嘢嘛。我讲咗几多次啫？ 晚饭期间，茅溪村村长盛情邀请阿杨铮同嘉明老师去屋企食饭。村长屋企间房咧系几年前起嘅，又阔落又高大，睇落去好架势啊！村长啊冇请其他人，一齐食饭嘅只有佢阿爸同埋个老婆。村长嘅父亲自不然系老村长，佢驼住背冇点讲嘢，只系喺度夹餸饮酒。杨铮坐低嘅时候咧，觉得有啲局促不安啊！佢攞起个酒杯啱啱想饮。突然间，佢瞄到个老村长，个老村长啲眼神好似掘住佢，兼且同佢讲： 快啲抌咗佢，抌咗佢啊，抌咗佢啊！ 听到呢句说话，杨铮手里面个酒杯争啲就倒泻跌咗喺地下。阿嘉明老师即刻喺旁边就问： 你冇嘢嘛？ 杨铮拧一拧头都讲： 老师啊。我好似有啲头痛啊，我想早啲翻去休息啊。 听到咁讲，村长嘅老婆咧就嗱嗱声将佢送翻翻去，行出咗院落。杨铮停低脚步，佢拧转头对村长嘅老婆就话： 唔使送啦，我自己识路行翻去噶，唔使送啦，唔使送啦，你翻去啦。 个女人笑一笑，揞额头，转身就翻翻屋。但系杨铮就冇翻到自己住嘅地方，而系行到一个长罅位，掘开到一嚿砖头，喺里面攞出到个布包。跟住杨铮急匆匆咁翻到住处，揞出到个黑色嘅包。嗱，呢一个布包嗰啲布咧就快烂晒咁细，里面系一块生锈水果刀。杨铮嘅手跌跌咁震，见到水果刀上面刻住一个杨字。杨铮个心卜卜咁跳，将把水果刀收埋喺床下底。夜晚，嘉明老师翻嚟，佢饮到满面通红，已经有啲醉意。同杨铮打咗下招呼之后，自己都翻入房瞓。杨铮瞓喺床上面，两眼望实天花板去发恶斗。突然间，佢闻到一阵怪味。嗰啲味道好似味，杨铮眯埋眼，佢喺梦中好似见到一大扎嘅杜鹃花咁。喺杜鹃花旁边咧，系一棵老槐树，但系呢啲味道太劲，杨铮俾呢啲味道咧，瞓到几乎冇办法唞气，佢全身都冇晒力，但系佢下意识知道自己系发紧梦，于是佢挣扎住要擘大眼，佢要醒，佢唔想自己窒息死咗。正当佢啱啱擘大眼嘅时候，突然间感觉到自己条颈一冰凉，诶，咩事啊？佢一擘大眼，见到一个蒙面人用把匕首顶住个喉咙，恶狠狠咁问： 我个布包喺边度？你将佢收埋咗喺边度啊？啊，讲啊！ 吓，杨铮真系吓亲，佢想嗌，但系嗰把刀已经刮破咗佢皮肤，一种尖利嘅痛已经顶住佢喉咙。系边个呢？点会听唔到开门嘅声入咗嚟嘅？杨铮指一指柜桶，个蒙面人试佢起身，叫佢亲手去攞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门外边好似风咁窜入嚟一个黑影，啊，系中泽。佢对住个蒙面人兜口兜面就一拳，而个蒙面人呢回手向个中泽刺咗刀，跟住就夺路而逃。杨铮喺惶恐之中开了灯。见到钟泽个膊头被划伤咗，喺度流紧血。杨铮一路包扎，一路就问： 点解你嚟咗嘅？ 钟泽拧一拧头，话自己乜都唔知道。佢只系发紧梦嘅时候，听到杨铮喺度叫救命，不停咁叫，所以佢就想过嚟睇下。呢个时候，老师嘉明亦都惊醒，佢见到钟泽，系佢好吃惊，但系当时冇人留意到佢嘅表情。第二天一光， 杨生就嚟揾钟泽，佢手里面攞住嗰把生锈水果刀。钟泽一见就话： 哦，呢把系老村长嘅刀，事关老村长叫朱正阳，所以佢把刀上面写住个杨字噶。 听到咁，杨生好惊讶咁问： 寻晚？唔通寻晚想刺杀我嗰个系老村长？ 咁呢把水果刀系边度嚟噶？ 跟住杨生就将成件事前前后后嘅始末讲多次俾佢听，从佢所画嘅画讲起，到听到声音，再离奇嘅梦，最后佢提到大扎嘅杜鹃花，钟泽听到皱晒眉头，话佢知道后山有啲杜鹃花。如果佢老婆真系死咗嘅话，或者系俾掉入咗嗰个洞里面。于是两个人冇食饭，就直接去到后山。出门之前，钟泽攞咗把猎枪。一个钟头之后，佢哋嚟到嗰扎开满杜鹃花嘅山谷前，仲未入去就闻到一股刺鼻嘅味道。钟泽喺前面行都冇十几米，见到洞里面铺满住腐烂嘅稻草。稻草里面嗰隻具高度腐烂嘅尸体，几条稻草绳扎住个尸体嘅颈部。杨登壮都忍唔住冲出洞口，实在太难闻，太核突，佢忍唔住搏命咁呕。钟泽就慢慢踎低，慢慢除低死者手上边嘅戒指。事关佢一眼就认到呢个系佢老婆嘅戒指。 你喺呢度做乜嘢啊？ 杨生一听，拧转头，只见嘉明正企喺佢身后，喺更远嘅地方，系攞住猎枪嘅老村长。而呢一个时候，老师嘉明神色阴冷咁问： 喺你画嗰幅画嘅时候，我就知道有呢一日嘅。我估唔到你真系咁叻，竟然揾到嚟呢度。讲，你系点知 道？我唔知噶，我真系咩都唔知噶。 杨生拧咗拧头，话自己咩都唔知道。老村长冷冷咁笑咗笑，窗口对准咗杨生： 靓妹，今日我就要你死得瞑目。你个老师啊，当年系要阿泽个女人做模特，哼！嗰晚佢饮咗酒。随便啊，摸咗佢两下啦，估唔到嗰个贱人唔识抬举啊，喺张台度攞起把水果刀，哼，咁啱俾我见到啊，我咪叫佢抌咗佢，抌咗佢啊，估唔到佢竟然将把水果刀吉埋自己个喉咙度。 冇等佢讲完，杨曾见到阿钟泽已经从洞里面出发，手里面攞住支猎枪。讲都唔讲嘢，对住老村长只脚，砰就开咗枪。 老师啊！ 老村长都未反应过嚟，揽住只脚系咁喺度叫。而嘉明个面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事关钟泽至枪口对准佢个头，佢真系喐都唔敢喐。就系咁，老村长同嘉明俾警察带走咗。5年前，这个嘉明来到茅溪村作画，因为酒后乱性，想强暴钟泽的老婆阿杏儿，但是杏儿性格刚烈，见没办法闪避，竟然之后自杀。因为怕惹官非，嘉明就给了老村长50,000元，希望摆平这件事。至于那把水果刀，老村长就将它包实砌入咗墙里面，觉得咁就一了百了。呢件事卒之完结，杨曾要翻学校，钟泽去送佢。行到半山坡，杨曾担高头见到对面嘅驼峰岭，谂起到5年前嗰场意外。佢当时嚟探佢外婆，半路就被一部受惊嘅马车撞咗。佢喺医院昏迷咗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先醒，而醒翻嚟嘅时候咧，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性格都变了，出现了幻听幻影，一直以来他似乎被另外一个人左右着。行到山路口，杨真对着钟泽挥一挥手就话： 再见啦。 钟泽微笑着，差点流眼泪咁滞。事关杨真挥手嘅手势，令佢谂起佢老婆。佢外出打工，佢老婆送佢出村嘅时候，亦都系用同样嘅手势挥手，同佢讲再见。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幸。 广州交通电台时刻关心你。